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，善变的眼神，紧闭的双唇，何必再去苦苦强求，苦苦追问。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，身边的眼神，紧闭的双唇，何必再去苦苦强求，苦苦追问。受冷风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若是爱已不可为，你明白说吧无所谓，不必给我安慰，何必怕我伤悲，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，谁也不给。我会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多美，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，那深情的滋味。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，忘了过去有多真的这样以为，以为，以为，以为，我会试着放下往事，别白昼的灰，云色轻轻包围，这世界真如你想要的那么黑，霓虹里人影如鬼魅，这城市音乐有种堕落的美。如果谁看来颓废，他只是累黑，无心跌碎了酒杯，别理会。只是夜再黑，也能看见藏在角落的伤悲。哦，夜太黑，有给过谁暖暖的安慰？只怪夜太黑。醉醒了更憔悴，哦，夜太黑，就尽管一切都烧成灰，夜太黑。天地中相见不敢伤痛，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，我只能把你藏在我的心中。这一种相见不敢见的伤痛，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，我却只能把你安放在我的心中。说